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我哋军武戏言啊，我 系三次啦，咁啊第几集我唔记咗啦，廿几集啊，系 廿九啊，好似冇记错，系啦，咁咧就话唔过二三十咯，系嘛，年尾一嚟啊，都率先公布样嘢先，嗱，依家咧就踏入呢个嘅2017年嘅12月系嘛， 系， 咁咧我哋咧嚟紧咧就会有翻个选举，咁啊选举咩咧？就系咧我哋今年咧2017年咧十大轰动嘅军事新闻啊！咁咧就我哋 Alex 我哋初步构思咧就都系会即系俾一扎嘅军事新闻大家拣啦， 俾几个你拣啦， 系啦，咁大家选出你哋心目中咧，你觉得个十大啊，有冇奖品我哋依家商量下吓 ，OK， 咁可能系冇奖问答游戏嚟嘅，不过当大家玩下啦，好嘛，即系呢个2017年啊最轰动嘅十个军事新闻，好啦，咁咧就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咁咧就呢个礼拜咧，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咧，都知噶啦。就真係实在呢金仔呢佢真係不甘寂寞啦。我之前又讲过啦，金仔隐伏咗咁耐出嚟一定玩嘢㗎嘛。 系啊。 就冇諗到玩到咁大喎呢弹。就真係呢玩咩呢，因为佢呢就射咗个洲际导弹啦。咁大家相信係洲际导弹嚟嘅。咁呢就当日啦 ,11 月29日啊，佢成功发射咗呢个叫火星15型嘅洲际导弹弹道飞弹。我哋呢就叫 ICBM 嘅。咁呢呢个情况呢就佢初头呢日本仔呢报嘅时候就话佢哋系火星14。但系咧，即刻北韩咧嗰个系咪叫李俊基啊？即系讲嘢好劲嗰个咧，李俊基咧即刻就话唔系，系火星15， 即系报新闻一个啊？ 系啦，即系涌好劲嗰个。咁咧就佢就话系火星15。咁咧，因为今次咧个导弹飞行高度咧系有4500几公里嘅，咁飞行咗53分钟，咁咧就总共咧大概咧就横线距离就飞咗950。个专家就话咧，今次因为一个高角度系讲紧差唔多90度垂直咁飞啊，你都俾你飞到4500几，跟住先至开始下坠咧。佢哋计过，如果用一个正常角度射啦，即可能45度角再大少少啦咁射。如果咁样射嘅话咧，真系可以飞到 cover 到美国成个国家，即系佢哋话咧，依家咧个导弹咧飞行距离可以射到13500公里，咁真系 cover 到美国嘅。好恐怖啊呢、這个。咁呢所以呢就而家呢美国呢就一定要戒备啦。因为呢如果你依家可以用嗰个咁劲嘅情况你准备啦。当然好多呢导弹专家呢成日都讲一句。你准唔准先，你系射得远啦，你射唔中啦。 射唔中都死啦咁样核弹嘅话。 就咁諗啦，佢使乜中啫，佢只要飞到去美国上空是但一个位落都死啦。有啲人就话哇如果射黄石公园。跟住呢嗰度呢附近呢有啲火山嗰啲嘢。哇你一爆喎、啊。佢哋话呢点呢，嗱我唔系住美国啦，我唔算好熟嘅地形。佢话呢如果炸中黄石公园呢火山爆发呢可以令到美国裂开两半。 哇。 系咪真系咁劲啦， 即系成个美洲玩完。 跟住佢就话哇咁你成个美国未分开咗东岸同西岸啦，真正。 真系东岸西。 咁你河东河西都突然间变咗。咁呢单嘢就真系得啖笑啦。咁但系呢我想讲呢，由呢一单嘢呢大家睇得出呢，其实呢就北韩呢真係说得出做得到。佢真係话呢年底呢要整支呢射到美国。哇我都睇少过佢，原来佢真係做到。咁於是呢单嘢呢就特朗普系咪即刻同习近平呢倾偈呀， 係。 倾过20分钟唔知佢哋倾乜啦。但呢大家呢就唔好睇少，就是、解放军呢已经呢喺呢个嘅朝鲜边境呢就已经摆好阵㗎啦。 应该最惊系习近平喎，应该。 习近平应该惊啲，因为 惊佢 喎。同埋呢你知唔知呢法国呀或者欧盟嗰啲人呢其实应该好醒即㗎话。其实依家已经系全球零距离㗎啦。 系啊。 即係方东升嗰个节目吓。世界零距离，佢导弹射到边都到嘅。世界零距离啦，即刻。跟住佢就话喂大家唔好觉得唔关你事啊，依家根本上依家金仔想射边个都死啊咁讲。咁所以呢金仔突然间成为咗世界霸主喎。 同埋全球恐怖主义者嘅皇帝啦变咗。 喂即 ISIS 冧咗就到佢喎。所以好搞笑弹嘢。好啦。咁至于你话咦咁隔离个国家又点样 react 呢件事呢咁讲。韩国呢好劲啊，你知唔知 Alex。韩国呢佢劲到点呢，佢就系当日呢佢就系夜晚3点几嗰时射㗎嘛。咁呢韩国只需要6分钟。就即刻呢射返一支呢地对地嘅地对空好似。就即刻呢射返上去呢喺附近射返喺日本海附近嘅海域度落返嚟啦。咁另外呢佢啲空军啊全部呢 咩都射晒日本㗎喂。 因为嗱你射你两个方向咋嘛 ,Alex。一系呢就射黄海渤海，咁但你唔可以射大陆嗰边㗎嘛。咁你一系就要射日本海。咁日本仔应该都 OK 嘅。 咁日本仔都惊喎，北韩同南韩。 但南韩嗰啲武器系美国同南韩一起研制㗎嘛。咁应该都冇事。 我惊你揿错掣啊嘛。 係啦。咁呢就好搞笑嘅。佢哋呢就有个叫做佢哋都有 F16 㗎嘛。佢哋 F16 呢佢呢就都有投擲到一个呢叫做蜘蛛2000啊。 2000磅嘅，2000磅你讲紧都差唔多成1000公斤系嘛？一吨噶啦，差唔多，好劲嘅。咁啊武器啦，咁啊海军都有嘅，佢哋嘅神盾舰啦，神盾舰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 AGS 嗰啲系统啊，系啦。咁一样都有射啲嘅巡航飞弹啦。咁啊玄武二型，我哋讲过啦，玄武二型之前系射过玄武三啊嘛。呢、这个玄武二呢个大陆导弹嚟嘅，都有射。咁咧就总之话翻俾呢个韩国北韩听咧，你射我哋就6分钟即刻反应，我哋24小时候命。其实讲俾咧，我哋训练有数嘅，我哋已经准备好噶啦，你就嚟啦，我哋接招咁讲。好啦，咁所以咧，其实韩国都唔可以抵消啦。咁啊，另外咧就日本，咁日本嗰边咧，其实嗱，日本嘅自己就冇乜部署嘅。咁但系咧，相对嚟讲，依家佢哋据说咧就话喺青森县啊、北海道啊或者系广岛咧。嚟紧咧有机会会装一啲咩咧？外国者或者神盾嗰啲嘢， 即系再加料 神盾， 再加料 系啦，再加料。咁同埋咧，就原来咧美国咧佢哋有啲嘅 F-35 战机咧，依家部署加多咗6部，就喺岩国基地。咁岩国基地咧就近边度？近冲绳嗰边嘅。 哇！ 理论上佢飞过去北韩咧，就应该系20分钟到嘅啫。 哇！ 或者30分钟啦，飞耐啲就都到噶啦。咁所以咧，有咩事应变咧？就系呢班咧，就系先头部队嚟嘅。 咁啊，迟啲系睇到 F-35打呢个米格29噶咯。 咁啊正啦，咁啊真系正。但系咧，米格29之余咧，如果苏联帮多，有啲人咁讲，如果苏联真系帮嘅话咧，会唔会出苏-27嗰啲咧？ 我觉得唔会。 虽然我觉得都唔会帮多， 我觉得俄罗斯唔会帮多。 但系咧，美国咧，其实咧，听讲佢哋有个策略就系话咧，有 F-22、F-35同埋 F-16 啊，佢三层嘅组合。 系 一出咧， 点解冇 F-15 啊？ F-15 点解唔出 F-15 啊？ 因为 F-15 够啦，F-16 先进啲啊。其实咁咧，佢会点出咧？佢就会先出 F-35，然之后用佢好劲嘅雷达，同埋佢隐形噶嘛。 系 佢雷达探测咗对面有几多部机， 系 就同后面嘅 F-16 讲射佢哋啦。跟 F-16 就系咁射佢哋。 呢个唔系而家 F-15，F-22做咁样样嘢，而家变咗 F-22阵间讲个战术好正。 诶，又调转咗啦。 个战术就咁嘅，F-35用佢个雷达 系 探测晒附近啲嘢先， 系。 跟住，然之后咧就指挥晒啲机，因为 F-35 系嗰个电战好劲噶嘛， 系 佢做指挥噶嘛， 系 指挥后面嘅 F-16 射先， 系 F-16 射晒出面啦。如果仲有剩， 系 嗱 F-35都未必要出嘅，就然之后就叫 F-22后面冚上嚟， 哇！ 就全部空战就佢赢晒噶嘛？ 点解调 就将啲死剩种就杀晒？ 点解调翻转嘅？ 因为 F-22佢做唔到指挥嘛。 哦、 我哋上集讲系咪佢嗰个数据链渣？佢所以做唔到指挥啊，所以要靠 F-35呢个细路而家反而 系咯， 系啊好噶，但系 F-35又唔抽得嘅， 调翻转， 但系佢控制个战场就劲咯， 都抽得嘅啲飞弹 都得，但系佢依家佢近战嗰啲唔得啊， 近战唔得， 都仲未得啊嘛，即系装唔落去嗰个仓啊嘛，系啦，咁另外咧就夏威夷咧，又真系终于咧，好似听讲系真系由冷战之后到依家咧。咁耐都冇试过开呢个核武警报，但系依家要开翻咯。 系啊， 重启核武警报。佢个核武警报啲声好得意嘅，我听过。佢声唔系嘟嘟嘟，唔系咁嘅。佢啲声系嘟嘟嘟，即系好慢嘅。 系 咩？咁咧，啲人话点解咁慢咧？原来话咧，其实咧，如果一个核弹飞过嚟咧，大概一个钟内就到啦嘛。 系， 你走唔到噶啦，等死啦。咁所以啲声就系等死啊。即系哦，你知啦，仲有一个钟啦，你快啲团聚啦，搵啲人咁。所以都好搞笑。咁咧，呢个夏威夷咧个州长宣布啊，即系依家咧个核武警报要重启。咁啊，随时有啲咩即系意欲咧，就要宣布呢、這个即系核武嘅情况啦，呢、這个警报。咁所以咧就而家睇到美国咧就好似依家连呢个太平洋个基地都准备紧啦。咁啊，应该关岛唔知嗰边会唔会又做啲嘢咧？ 关岛应该再近啲喎。 关岛应该又做演习系嘛？ 系咯， 即系要嗰啲疏散嗰啲系嘛？ 系咯。 咁所以咧就有机会会做呢样嘢咯。好啦，咁咧下一章咧就讲到咧。之前系咪美军咧第七舰队啲人咧成日炒嚟炒去啊？ 系， 即系咪成日呢架船又俾人撞，架船俾人撞嘅？咁咧依家咧佢哋咧终于咧就佢哋个指挥部咧就话要出咧一个咧指令出嚟，就教咩好笑啊！佢啲军官咧要重新执行呢个叫日夜指令喎。 系 日夜指令咩？原来系关于同瞓觉有关嘅，即系嗰啲睡眠指引嚟嘅。 系 咁，当然我哋唔知个睡眠指引点啦，即系咪日头瞓夜晚瞓，我哋唔知啦。咁但系佢意思就话咧，佢一定要确保啲船员咧有充足嘅休息啊。即系如果你休息唔够啊，成咁样就出事。咁依家佢哋归纳咧，都应该系同疲倦有关啦。 OK， 咁所以咧就应该啲官咧同埋啲兵咧，佢哋真系要有一个轮换嘅时间，要做得比较准啲咯。但我觉得咧，其实呢单嘢咧，点解会出事咧？之前我哋咪讲过咧，特朗普咪好中意玩啲军演 站系啊。 咁但系玩军演咧，其实你嗰啲人要 OT 噶嘛。 系啊。 咁你成日 OT 嘅话咧，咁如果我放假，我本身唔系值班噶嘛，咁点算啊？ 就系监操要你嚟咯， 就开足七日工啦，唔俾休息啦， 系啦，唔俾休息。咁于是咧，其实啲人已经嬲噶啦，就算你补水都冇用啦，因为佢哋真系休息噶嘛要。 系啊， 咁所以啲人咧就 keep住做啦。咁所以咧就依家听讲咧，训练嘅新兵都要帮手啊。 系， 可能我举例啦，嗱 ，Alex。你依家咧就入咗海军，啱啱够一年， 系 一年应该都唔得，可能你年半十八个月， 系 喂，不如咁啦，参军我哋而家上最先进嘅驱逐舰啦，咁样，可能你就已经俾人扯过去噶啦， 即系学警都要出嚟打， 你真系十八个月到你就嚟噶啦， 即系学警都要出嚟打差打差噶啦， 系啊，揸枪出嚟扫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话系唔系因为咧依家已经唔够人用到咁咧？咁我哋上一集咪讲呢啲机师走佬嘛， 系 嗱海军又咁系嘛，陆军有冇人肯当兵？咁所以其实咧，我哋一最担心美国咧，唔系佢啲武器啊， 系 最担心冇人当兵。 所以要航母舰要出呢、這个 啊 最新嗰只咯， 最新嗰只福特号， 福特级啦。 同埋佢啲战舰，我发觉一越出新咧，就越少人喺入面， 系啊，越少人啦。 系啊，希望佢哋美国可以即系嗰个兵员嗰度咧会做得好啲。好啦，下一章咧就讲到咧呢、這个嘅海军咧，佢依家咧又招标啊。咁海军咧，佢哋依家咧就想咧做一啲新嘅军舰啊，咁啊代替呢个 LCS 啊，呢个叫咩咧？呢个叫做滨海战斗舰啊， 咁唔似台湾嗰只嘅。 系啦，呢个滨海战斗舰咧，佢个船体咧系三角，即系三个船体嘅。 三体船 系啦，即系三体船。咁咧就系头啦、尾两楷啦，咁啊三楷。三楷其实系咪适合潜水咧？ 潜系啊，潜水。 因为适合潜水，咁咧佢呢个咧就滨海舰啦。咁咧依家咧佢咧就做咗几只噶嘛，即 系 有两种样嘅。咁一个叫自由啦，系一个独立号。咁咧，依家呢只样咧就新啲啦。咁咧，啲人就话依家呢只嘢咧，其实个战斗力又唔系好得嘅，因为佢咧系冇导弹嘅。 系咯，装唔到好多嘢啦。 冇导弹嘅，系啦。咁啊，同埋即系主要系炮咯。咁啲人就话，其实你做呢啲嘢做做乜嘢咧？即系你吨位又细， 系咯， 系啦，嗰间千零二千吨。咁但系咧威力又唔大， 系咯。 咁你要喺浅海附近系可以出没，咁但系冇用噶，冇威力噶。咁於是咧，依家咧啲美國海軍咧就覺得做下都覺得好似唔係好熟，同埋咧呢嚿嘢原來好貴嘅喎， 係 個研發都係貴嘅。於是啲人話不如咁啦，不如我哋做翻啲新嘢啦。咁啊做啲新嘢咧，就嚟緊咧嗰個噸位咧會大翻啲喎， 係 即係可能講緊係三四千噸咁樣咯，又會大翻啲， 即係推翻以前啲驅逐艦咯， 係啦， 噸位咯， 係啦，即係起碼都好似派你級嗰啲咯，即係講緊可能都三四五千噸咁樣， 係 不如做翻大啲。不如做翻传统啲，嗱就唔好做呢啲咩三体船啦，就做翻单体船， 系 即系做翻正常嘅单体船。 单体船你食水深啲，可以摆多啲嘢入边啊嘛。 哦，同埋咧， 太浅摆唔到嘢。 但系佢原本系谂住喺浅嘅地方都可以执行啊嘛。 但系浅执行，但系你冇咁嘅火力去到执行啊嘛。 所以依家咧又后悔啦，咁所以咧就嚟紧咧就应该会做啲新嘢啦。依家咧有人入标噶啦。咁咧就 两 三间咯，都系 有几间噶啦， 造船嗰啲系啦，咁啊入标，咁咧就睇下嚟紧会唔会做啲新嘢咯。咁我自己觉得咧，呢个系就做实验嚟嘅啫，即系其实美国冇所谓嘅钱多咧做实验，咁就睇下嚟紧会唔会有啲新嘅船只，即系可能佢发现呢个实验失败咯，即系唔啱啊，即系唔啱使。 我迟啲卖俾台湾噶又， 冇咁先进， 系咩？ 应该卖俾以色列嗰啲， 系咩？ 系啊，你放心啦，佢会将啲送渣先留翻俾台湾噶嘛。系啊，呢啲咁好嘢咧，都未到台湾嘅，真系乌阴公。系啊，如果我喺台湾，我都觉得惨啊，真系。哦，下一单好爆啊，呢单 系咯 ，Alex 呢单好爆啊， 有 F A 17又 F 16咁啊， 好劲。喂，呢、這个 B 21咧，未嚟紧，未取代 B 2嘅， 系啊。 咁咧就 B 21咧，当然啦，其实佢整紧啊嘛，但系冇人知几时整好啦。 系啊， 咁同埋咧，你永远都唔知佢边度整噶嘛。 系啊。 咁但系而家啲人咧已经好笑咗，喂，其实 B 21咧，依家喺51区咧，你就见到佢噶咯。 系见唔到，佢真系隐形，见唔到， 因为太隐形，隐形到光学都隐形。 系啊。 咁依家呢啲人话点解会觉得佢，因为呢佢发觉喺个空军基地入面呢，佢呢就整咗个呢，大家见到个即係好似四方形咁嘅跑道啦。咁呢入面呢已经圈好晒啲位㗎啦。即係呢就发觉咦点解有个机库嘅。跟住呢佢哋从个卫星图再装落去个大细，咦好似啱啱好挤得到架 B21 喎。咁于是大家諗咦系咪其实呢个就系嚟緊 B21 已经喺度服役緊啦。 试緊啦。 试緊机呢飞緊呢。因为啲人话咧，附近有人睇到啊，有啲机啊，啲样未见过嘅，就喺附近飞 UFO 啊 ，UFO 就大家都估到个样啦，但系佢呢次正常军机样 我，唔系我整夜晚都睇唔分唔到啊。 我夜晚以前有一个叫三角形嘅， 系啊，以前都成日 B 话 B 试紧 B 二，已经成日话 UFO 咯，其实 B 二 系 B 二，但系佢真系有啲咧系圆圈噶嘛，好、 哦、 正噶嘛嗰啲。好啦，咁咧呢个咧就啲人就话系咪整紧到机库啦？ 咁就唔知啦。不过呢，如果你个 size 照计呢，就算你唔装 B21 呢，即係你都可以装到啲好大嘅装载机嘅。咁所以好难讲会唔会装运输机呢，好难讲啦。咁可能都係要中型啲啦，大型都装唔到。咁就未知。不过呢个呢就几有换味囉，你感觉就係啦。好啦，咁跟住呢就讲緊呢个美国空军呢就嚟緊呢升级 C130 话。 哇，呢部嘢 大力神喎、啊。 呢、這个名好耐㗎喇，呢个已经。 哇，呢部嘢 Alex 讲开系咪呢部嘢越战啊， 呢部嘢好耐历史喇，呢部嘢。 应该系越战时 期。几十年啦，諗下嗰时仲系用嗰个喷射螺旋桨。 喷射螺旋桨。 佢都未转喷射引擎。 系啊，呢部嘢真系好耐啊。咁呢就 C130 啦，由 ABC 一路去嘛。咁、 啊、 呢就 H 呢啱啱呢上一届呢就退役啦嘛。 出到二声咩 未，依家出到 J 啊 ，J，J， OK， 咁咧就依家出到 J， 咁咧就而家咧就听讲咧就会再将佢帮佢升级啦。咁即系入面咧嗰啲电子嘢咧嚟紧咧又会再加多啲啊。 哦，以前就系全部都系个 analog 嚟噶嘛，虚拟。 哦，系啊，你讲开入面嗰啲板啊， 系啊， 入面嗰啲板咧嚟紧咧全部咧都会装晒啲我哋嗰啲叫咩 mon 系咪 ？mon 啊，即系 mon 咯 ，LCD mon 啊， 系啊 ，LCD mon， 因为以前咧全部嗰啲系咪嗰啲咪表样？ 咪表系啊， 依家咧就唔会噶啦。咁同埋咧佢个电子雷达都会转。 哦，机头雷达， 机头啲雷达会转咯。咁就同埋听讲入面会舒服少少。系，哇，佢哋入面有冇得开大嘅？成日谂。 啊，有运输机有。 系咪有得开大嘅？ 有。 但系有啲毛噶嘛，系咪？ 好大噶 ，C130 嗰个驾驶舱咧， 系 嗰块玻璃好巨型嘅， 系。 可以好睇嘅范围大好多，好阔落嘅。 系，咁所以咧就美国应该会将呢架机咧一路延寿落去咯，即系一路咁样出新嘅型号。不过老实啦，其实我觉得美国都唔算最环保，最环保系大陆嗰架。你讲个战神啊？ 轰六， 轰六 K 啊，轰六 K 咧最新消息咧就嚟紧会再改一个叫做轰六 KH 啊。系、 哎， 系啊。 点解唔问轰六？轰六？ 军六军六 L 啊， 系啊，唔系 L 六 L， 可能个名唔好啊。军六 KH 我叫做，跟住咧呢部嘢咧正在边度咧？原本佢哋咪可以装六支嗰啲导弹嘅，而家可以装八支啊。 系， 咁又听落好似好劲咁咯。咁咧我同 Alex 讲过啦，喺五年前到啦系嘛，佢大概系装四支嘅啫嘛。咁而家装八支，我哋而家用数学计咧，哇一倍啊增长咗，系咪好劲啊？中国啲军力 唔止对翻苏联嗰部图十六佢。几百倍啦，虽然图十六系冇导弹嘅，知唔知啊？仲系掟炸弹嘅咋，做紧机枪防卫嘅啫。 喂，有人帮大陆数过，知唔知啊？佢哋原来话咧，大陆有几多部光六 K 咧？原来有八十部。 系 嗱，咁有八十部 咧，即系全部都 upgrade 晒做 K 啦，已经。 有啲系 G， 咁咧八十部入面咧，佢就计咁八十部一个射六支嘛，全部一齐射即系480支啦。咁即系如果我见到航空母舰嘅时候咧，480支一齐射啦，实死啦人哋系咪嗱？讲咁讲啦，但问题系你一飞出去就即死嘛。 系啊，飞出去实知边啦，你又飞得唔快，快唔过战斗机。 嗱，好多军事家都冇留意就系台湾未有好劲嘅雷达嘅，叫波鲁爪嘛。其实你啊，只要一出台湾附近，佢就已经扫到你噶啦。 劲过萨德啊！ 劲过萨德啊！我觉得佢劲过萨德。 劲过萨德添啊！ 因为佢可以睇到好远噶，佢成个华东睇晒噶。 咁犀利！ 华东、华中睇晒噶，华南都睇埋。 即系起飞知咩事噶咯？ 你一起飞知噶啦，其实你掟个波出去佢都睇到啊。 哇！ 即系例如今日啦，我同 Alex。Alex 话我掟个棒球嚟玩下咧，你掟个棒球都睇到啊！ 哇， 几恐怖！咁所以我想讲，你基本上你呢一出，你真系有恶意，根本知晒啦。 作举高手都睇到噶啦， 举高手就唔得，即系你意思喐嘅波咯，喐嘅嘢咯，咁佢咪睇到咯。咁所以咧就你话大陆出就算480支，你根本都未射到就射啊！ 哦， 即系老实，我觉得。咁所以其实就威胁始终都系得个港字咯，我自己觉得系啦。咁就呢节嚟到呢度先啦。 好。